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2集《行刑二》。陈若秋瞧了一眼常在清，冷笑一声，随即又想到了什么，目光变得绝望。这一次究竟有没有生路？他对沈月说了谎，他们恐怕是没有命出去了。没有人比陈若秋更了解沈万的眼神，但凡还有一丝希望，沈万都不会是这个反应的。他凉薄地坐在这里，有些木然，好似对所有的事情都不放在心上。无论是沈家成为定睛茶余饭后的笑料，还是沈老夫人和常在清的扭打，亦或者是此刻常在清小产，沈万都是面无表情。他已经绝望了，连沈万都绝望了，陈若秋便也没有理由再相信还有别的生机了。只是当真的知道这个结局的时候，陈若秋反倒没有自己想象的那般不可接受。或许是之前陈家和沈家打官司的时候，陈若秋已经见过了人情冷暖，又或者是被沈万休掉一事也让陈若秋伤痕累累。到了眼下，陈若秋身心俱疲，而常在清又落得这样一个下场，他也没什么好在意的。反正要死，大家一起死，不是吗？死了在地下又是一家人，陈若秋想。 三弟啊。 沉默中有人率先打破了寂静，却是沈贵。他问道， 你有没有觉得咱们沈家近几年来就像是中了什么邪似的？原先爹在的时候可没这么多事儿啊。 沈贵自从被查出伤了子孙根以来，每日都是浑浑噩噩的过日子，难得清醒了一回，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总归是问了一件正经事。沈万看了他一眼，语气中辨不出喜怒，说道， 是爹在的时候还是沈信在的时候？ 沈贵语塞，的确啊，说是沈老将军在并不确切，准确说来，沈府走下坡路的时候是从大房分家出去开始的。其实两年前沈信刚回京的时候，他们仕途就有些不顺了，只是那时候沈家还没有分家，官场同僚都要看在沈信的面子上对他们奉承几分。后来沈信离京，那些人没了顾忌，沈家倒是一日不如一日。虽然很不想承认，但的确是个事实，没了沈信的沈家和定京那些随意可见的官家一样，没有一点特别之处。可是沈万这话说的意思却又不是表面的那个意思。沈贵迟疑地问道， 你是说有人在背后算计咱们沈家，这一次也被人算计了？ 沈万古怪地笑了一下，却不知道是在笑什么。 莫非是沈信在背后捅娄子？ 沈贵恍然。一边安静坐着的陈若秋这时候却开了口，他道， 罗雪燕生的那个小贱人沈妙邪门得很，你们没有发现吗？只要和沈妙沾上关系的，最后都莫名其妙落不了好。 沈万和沈贵同时朝陈若秋看去，陈若秋好像没有看到他们两人的目光，继续说道， 先是二房的沈清、沈元，现在轮到了三房。当初二嫂在他手中一时没有讨得了好，仔细想来，若说从什么时候沈府频频出事，倒不如说是他性情大变开始。 人很奇怪，心思总是在不断的变化。从前沈万和沈贵眼中，沈妙最多是有一点小聪明罢了，可哪里就有那么大的本事？可是现在落到如此田地，听陈若秋娓娓道来，竟还真是这个理。就拿前些日子的明安公主来说吧， 不也是和沈庙结了仇怨之后莫名其妙的就死了，到现在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。沈万沉声道， 单凭他一个人绝不会做到如此地步，除非是背后有高人指点，或是找着了靠山。 只怕不是沈庙找着了靠山。 沈贵思索道， 是沈家找到了靠山。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猛地一拍膝盖， 哎呀，当初战场上怎么就没让沈信摔死？我就说这么多年怎么诸事不顺，原来是沈信在背后给人下绊子。 他说的义正言辞，却丝毫不提沈家又给沈信下了多少绊子之事。 不论如何，此时事情和沈信多多少少也会有关系。 陈若秋这个时候倒是冷静下来，说的话一句比一句中肯有用， 否则不会一出事沈府上上下下连累了个遍，却独独他们大房二人无恙。 众人沉默半晌过后，沈贵狠狠地咬牙说道， 哼，既然如此，那这次也要把他们一道拉下水才行。就算我们讨不了好，他们大方也别想好过。 他看向沈万， 三弟，咱们想法子把沈星也牵扯上。 不行。 沈万平静道， 此事到了现在都到了定罪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把沈星牵扯进来，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是在栽赃。越是如此，皇上只会越是觉得大房与我们不是一路人，我们是奸臣，大房就是忠心，白白让大房捡了便宜。 那就这么白白放过他不成？ 哼，吃了这么大一个亏，况且当初爹就偏心他沈信，到了现在斗了这么多年，我不信还是我们输。就算不能拉下沈信，也要扒下沈信一层皮。 三弟的意思是？ 沈贵有些不解。沈万压低声音说道， 皇上这头走不通，总还有别人。你猜现在出了这件事，固然是我们受罪，谁比我们更恼火？ 陈若秋皱眉， 定王。 不错。 沈万平静地看了陈若秋一眼，到了这个时候再责怪陈若秋一怒之下将罪证呈上去已经没用了。更何况究其原因，是沈万为了常在清而休掉陈若秋。再说长远些，说不定是有人设了一个局，将他们所有人都算计在其中。再来怪责谁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不过个个俱是心灰意冷，疲惫不堪罢了。但是毒蛇就算是临死之前，也要念念不忘着要咬人一口。沈家人就是这样的毒蛇。沈万冷冷道， 咱们的一举一动都被别人监视着，这其中固然也有定王的人，多聊聊沈家大方，总归会让定王起疑心的。 想来之前定王既然要他去撮合沈庙和周王，就已经对沈庙有几分怀疑了。如今再多多地提起沈家大房，定王一旦想到是沈家大房坑了他，让他被文惠帝怀疑，只怕只会想立刻灭了沈家大房。定王是什么人？那是九个皇子中藏得最深，比起宣王来说更加像笑面虎一样的人。被定王盯住，沈万相信沈家大房接下来的日子都会很难过。即便是改变不了这个继承的结局，也要给沈家大房埋下一颗毒瘤，总有日后破土发芽的时候。沈万低声喃喃，用只有自己一个人听得到的声音说道， 我在黄泉路上等着你，大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